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We will, we will. 大钢大钢，大钢大钢。We are, we are. 大钢大钢，哒哒哒。哎，是电吉他声音。 电脑没关系。 大康还在讲，大康还在讲。嘿、hey! ，我成为了一个好失败的带动唱的一个人哦。 非常之失败哎、欸，因为你完全太挥洒你自己了，其实别人不知道怎么。 真的吗？你加入这个和弦就可以加入这个和弦啊。We will。不然 we will, we are, we are, 大康大康 oh 啊，大康大康 oh 啊， 大康大康 oh 啊， 大康 oh 啊。 OK 啊， 也总算说、哦，每次都要这种音乐的考验，这很难呢。我以前去雅马哈的时候，都怎么有这么难呢？ 你要不要自己开？你要不要自己开个频道？ 雅马哈吗？ 你跟雅马哈机车一起开个频道。 雅马哈，为什么刚刚会提到雅马哈？ 就以前在雅马哈上课的时候，如果老师你打开了前方门，老师就讲， 你打开前方门，老师要这样， 对，老师这样子，然后一直这样， 然后手都黑黑的，然后拿着那个修机车的那个东西嘛， 对对对对，雅马哈， 雅马哈， 对， 混合， 其实是汽修科的老师， 对，超强，钢琴超强， 砰， 这边五个引擎是不同音阶的， 超棒的。 但真的有这样的达人， 这里来嘎恰， 就是有人可以用引擎的声音弹奏出音乐 哦，有啊， 真的很强， 有啦，觉得音感也有啊，听得出来。 日本的暴走族他们会聚在一起玩这件事情， 哪有？ 你刚刚不是说有吗？你这个人是怎样？ 是暴走族玩这件事情就可爱掉了吧？ 但真的。 他们不一定不可爱啊，很多暴走族喜欢做一些有趣味的事情。 对啊， 你说织毛衣这种吗？ 织毛衣不趣味，它有点文静， 就很帅啊，在骑车。 但他们会一起在那个那种废工厂里面啊，去手工刺绣自己的那个特工服，这样。 这个也蛮 对，夜路温暖的。这样， 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爸妈们？ 自己。对， 爸妈这怎么刺啊？帮我刺一下吧。 妈妈在旁边指导啊。 妈妈说：“为什么要刺这种东西啦？” 哎，你看这个针法，你看这个针法。我说你这一针要回有没有？ 所以我们 这针要过去、啊。 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要谈这个，是不是 ？Lucy 爸爸， Lucy 爸爸，爸爸什么意思啊？ 开就老太婆， 老太婆， 然后默默把线拆掉，重新开刺这样子， 很生气，唰这样。哎、欸，以前不是刺学啊，最后刺学秀，刺学号的时候不会找那种隔壁阿姨，她专门刺学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年代，刺服要去刺有没有？然后刺名字、刺学号， 大家都有隔壁阿姨啊， 有吗？ 基本上就是一家住户刺学号的，一家住户刺学号， 没有没有密集， 大概密集度就长这个样子。 那些刺学号阿姨会没有饭吃好吗？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住什么15，然后再接下来就9号，然后中间那些号码全部都刺学号， 别人的。 我们一定要空个格，不然我们一定要刺学号。 好，今天聊聊什么？ 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来，金正恩的影分身， 有够好奇吧？这个传说已经很久了吧？对吧？ 你说金正恩有影分身？ 你说影分身这件事情吗？ 日本战国时代那种， 对，常常 将军的分身， 很多的那种领袖级的人都有的吧？而且越是集权的国家越恐怖。以前皇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啊，影分身啊，日本也有啊。金正恩传说是说很多的金正恩很像他的人，然后他会帮他出席一些什么 高峰会之类的这样子。 高峰会如果他做得到的话，就代表其实本来的原始的金正恩他没有那个智慧去面对高峰会，他就会请别人。 说不定他们是一起受教育的、啊，穿同一条裤子长大，吃一样的东西啊。受一样的训练啊， 那不就是同一个妈生出来的什么一堆双胞胎的意思吗？ 对，所以说影分身不如说他们其实就是有很多备用品，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还是他们 就是他真的就是另一个领导者，只是他是备用的，有点像那个 还是他们有这个技术，他们有这个技术， 有可能啊？ 你说复制人吗？ 对啊，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不可能复制人什么？我觉得我们人类的科技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进步。 你是不是讲的时候没有什么自信？我跟你讲，是真的可能会有的、 哦。好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至于吧。复制一个人要多少钱啊？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应该很贵吧、欸。 他们哪有在缺那个的？他们所有的金钱都支援国家去做一些事情啊。 但是金正恩的，不管他是用复制人还是什么，也可能他很用很 不是复制人的方式，不会那么贵的啊。像以前 你说整形吗？ 整形是一种啊，嗯、超级任务、哦、找人像他的人明星脸也可以、啊， 或是不可能任务里面直接做一个头套。 哦，哎、欸，做头套有可能、欸。就超瘦的金正恩， 怎么会没有人看得出来啊？然后但是头是一模一样， 他的身材要金正恩的头， 没有，所以他越来越胖啊，你知道吗？金正恩要越来越胖，因为他头套越戴越多啊，越来越多人要戴那个头套，他要吃越来越胖，就本身的 original 版本要吃的够胖，让人家其他人戴的头套不会觉得很奇怪，这样。 所以你说像川剧变脸一样，就金正恩、川普 太厉害了吧？ 蔡英文 就不需要了吧？ 这样安倍一层一层这样子， 身材差好多，安倍很瘦哎、欸， 很厉害吧？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追成。甘地， 脱整身的， 太厉害了吧！ 就下面脱、啊，上面脸也脱啊， 肉胎也整个脱、 啊。对对对对对，就里面有胖袄啊什么啊，所以金正恩可能坐外面，或川普就是看谁比较大只就在外面这样。 但是你不觉得很棒吗？有自己有好多分身这件事情，我这辈子想要体验看看。 很不舒服哎、欸，有点难，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有他有跟他长得很像的人， 对耶，真的耶。 这个是蛮惊人的， 你不要叫大家去搜寻好吗？ 可以吗？ 没有没有，那个早就是不同的时间了。 不同吗？ 不同。 人家也是演员，我们就叫你回家问爸爸妈妈有没有。 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吓人，但是这那不是我分身，我确认的、okay。 其实就是、欸， 可是他有很多，比如说人家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的。 对 对 哈， 比如说新浪潮台湾电影新浪潮那个詹宏志先生。 你在说什么？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就非常像何瑞康， 真的太像。 大家找出来，有种我们找出来。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阿迪传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吓了一跳。 不用找，我们播出的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就会贴了。詹宏志， 我觉得不像。啊，你说的另外一个分身是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也忘记了。 赵纯雅， 我也觉得不像。 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像他， 没有没有，真的不像， 像真的。 对，还有不知道哪一支 MV 里面也有出现过很像他的人。 我知道， 对，有人唱歌唱了一半说。明明是二三十年前的 MV， 说实在，我真的忘记那支 MV 的名字了。我上次还有 po， 很离谱哎， 很离谱， 真的就是你走在里面的感觉、欸。 那个我承认， 不需要特别找影分身了，他们都在了。 那个我承认，那个 MV 里面的确是我本人穿越的。 哎、欸，你是不是时空旅人啊？ 我好希望是，但我不是。 你就帮人家带个班，然后把身份还人家这样。 没有， 比如说，哎、欸，张宏志拍照，拍照，拍照，他刚好在吃。吃那个奇亚米的时候，就王哥帮我换他漂亮，然后就哦。 张宏志为什么一定要吃奇亚米啊？ 就可能在旁边 很快， 肚子饿啊， 肚子饿， 肚子饿在旁边吃面，吃到一半，想说哦不行，这面会烂掉，你可以去帮我拍一下这样，然后就过去这样。 张宏志不是这个表情好不好？不要 现在已经完全不像了啦， 现在完全不像，所以我说以前时空旅、时空代班旅人、 啊。对，但总而言之，我想要聊的是金正恩。 金正恩跟你不像啊？ 我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今天想聊的是金正恩，不是何瑞康影分身。 OK，、 欸、所以其实你有元首命， 不是、oh, 有影分身 的、啊，连接的好快。 如果今天你去当元首的话，马上就有很多影分身了， 不需要特别找哎、欸， 他们的 各个年纪都有。 重点是他们出来是为了挡枪的，你知道影分身的存在是为了挡枪吗？ 你说在日本那个以前古代的时候是？ 对啊，就突然有啊，有刺客，有刺客，对不对？ 对，但是我跟你讲，那是比较野蛮时代的啊。但在我们这个现代，影分身说的是补足你个人的不足啊。比如说，这是我文化类的分身，他跟我长得很像，但他非常学富五车，然后对文化非常了解，所以就是，哎、欸，我刚刚其实这么有涵养哦。然后另一个是 还在提他 武斗派的 金正恩的 武斗派怎么样？ 武斗派的康康就是个格斗家，这样说哦，康康挺能打的， 长一样长这样， 对，一样长这样，但是就是 螳螂拳比较适合， 莫名的就是肌肉线条比较明显，说哦。刚刚手用力起来其实蛮有肌肉的， 练过了，练过了。 对对对对，就各式各样，或是什么游泳健将的康康啊，这样之类，各种各样就补足你这个人，然后就成为一个完人的感觉，有没有可能？ 他本来是有 这种现代时代， 我觉得没有 缺憾。 他本来就在那边打 PS4 而已啊，在家里打 PS4 这样。 好好，我也想这样过生活。 这个在家打 PS4 的本身也有很多的康康，好不好？有会骂烂游戏的康康，然后也有玩得很好的康康。然后也有会把冰桶包在 PS4 上面的康康， 有各式各样的康康的，对。 光这一块就有很多，但是我今天想要聊的是金正恩， 可是你不像金正恩啊，生气了，他生气了， 生气，我喝咖啡，我喝咖啡，冷静一下， 冷静了是不是？ 冷静了。 好了，那金正恩 没有？ 金正恩跟你的连结是 还在前？ 哎、欸，你不要乱讲，说不定我北韩血统了。 哦，有可能哦， 有可能吧。 能 我这个人，你看， 个性上 不是个性上、啊、看不出来吧？我个性上，金正恩其实个性我不敢讨论啦，因为有人说他很暴虐，也有人说他很 happy， 像他以前跟什么 happy 是什么样的形容？ 对不对？ 是 Ramen 嘛，那个 罗德曼， 罗德曼是好朋友嘛。嗯，他说他什么，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无止境的 party 这样的。 哦，好棒哦！ 对啊，很疯狂。但我相信金正恩，但我想要，你要是金正恩的影舞者， 蛮难想象他 party 的时候穿什么样子。 他的 party 吗？嗯，大概是沙拉布莱曼或者是， 这比较好、哦、另一种类型就对了。 Queen 这个样子，蛮棒的吧？ 啥？这样？ 我相信，说明他会逗他身边人很开心的、啊。但是你不觉得影舞者的生活你很好奇吗？如果你是他的影舞者，欸、你、嗯、其实他有条件吗、 欸？我可以应征吗？ 我觉得他比较 金正恩的影舞者，可以吗？我还可以吃哦， 你可以站。 我现在是客制了，我还是可以吃的哦。 你是那种浪远景的时候，你就可以代替他的位置。 啊，你说背景替身哦， 是是是， 我只能当到这个地步哦。 对，就是、 我没有办法出席什么 G5 之类的吗 ？G5 是什么？有这个吗？ 什么高峰会之类的啊？ 你可以，但是你可能可以出现的时间不多，你可能就是被分配去 G5 他们开会的时候去买便当之类的。然后金正恩买便当， 为什么一个他长得像他的人去买便当？这意义到底何在？ 然后就金正恩没有专心啊，到处跑来跑去的， 哦，很亲民，或 是很亲民啊，很接触啊， 对对对对，去跟人家打个牌啊，干嘛？ 他一定要很亲民啊，不然小孩子怎么哭成那个样子？嗯，对，很多小朋友看到他的时候是哭的， 这不是难过吗？ 不是，是哭得很开心，这样看到正恩， 正恩 好熟哦，你们。 但总而言之，他的影舞者，我觉得生活不说不定其实是很有趣的，你不觉得吗？ 你说影舞者本人的生活有趣， 因为影舞者也要生活吧？各位想象一下，影舞者需要生活，需要他说不定有老婆啊，他说不定有孩子，他本来在家里吃饭啊，和乐融融，然后突然就一通电话来说，紧急说你现在要上，他马上换上正恩的服装，然后戴上正恩的头套，然后出动哎、欸。 有一个红色电话接起来的时候，他就扮金正恩。 对啊，然后他马上变成金正恩、欸，哎，他的生活就是某一种超人变身的概念。 但他其实本来就长得像金正恩，所以他也不用变金正恩啊。 没有、 啊，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个穿 polo 衫版本的金正恩出现而已啊，因为来不及换衣服， 来不及换衣服，就 这样。对，的确有啦，比如说有骑马版的金正恩啊。 哦，是是是， 感觉好像扭蛋的感觉哦、喔，就各种版。 哦，这个出了就是包，应该不能出啊，正恩系列。 对啊，肖像权拿不到， 对、 啊，不然应该是会蛮多人想要的。 那总之，我真的很好奇这种影舞者的身份。我希望将来有那种类似纪录片的记者，他去采访诸多的金正恩的影分身们，然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吧？如果将来可以披露这件事情， 就有没有可能在平壤郊区有一个村子， 就是 影舞者村？ 对，有 对，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长得像影舞者，然后有男有女，有小孩。但脸都是一样， 好恐怖， 很像 P 上去的，就像着开裆裤在那边跑，然后流鼻涕，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就像猫那个电影一样啊。猫里面的人就是一张脸啊，到猫这样子， 这种感觉 OK, 可以， 各式各样的这样。那但成年男子的身材就跟他都一模一样。 哎，最酷的你知道什么吗？最酷的是里面的村民们，每一个人都分得出来谁是谁哦。这想不想？ 真的， 哎，大牛，大牛， 哎，三郎 ，对，那全部长得像真人， 就是。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啦，没有那么像啦，这样 看不出来、嗯。 有啦，你看他如果紧张的时候眉头就会皱啊，这就是阿郎啊， 谁都是吧，通常都是谁都是。 然后那个嘛，他坐下来就会抖脚啊，就是阿猪啦， 阿猪抖脚，女的 只能靠行为来分辨。那男女分别就是平常穿着，就他们女生规定就是要穿个裙子，不然会认不太出来是男女的，不然长得都一模一样。 影舞者村， 对，但他们都女生可以，因为声音不太像。但是拍照的时候都可以去当替身 哦，是啊，不用出声音就好了。 对，就穿上西装啊什么 的。不过他感冒了，戴了口罩也 OK 啊。 对，是不是蛮好的？眼睛像的， 好棒哦！我好想要去参观哦。 有眼替啊，有肚子替啊， 金正恩村， 各式各样， 好多替，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画了什么东西？ 我画了一个康康的影分身。 哎、欸，影分身 说多才多艺的康康影分身， 好多我看一下，有吉他的，有玩 PS 的，手上还有拿一个什么手机吗？ 那个是麦克风啦， 麦克风哦， 你们的 Sony 牌，哇， 欸、而且你影分身，你分身写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贫穷的贫哦。 OK， 没有， 人家佛家说是什么看起来就会像什么， 我没有那个意思， 觉得最近真的是穷了，好不好？ 是穷了点了，没有关系。 好，大家现在知道康康多才多艺的真相是什么了哈？ 但我们还是要再 歌手康康， 我们也在这边募集康康，大家如果有看到康康分身的时候，都可以提供我们影像。 有啊，他那时候。出专辑唱演唱会就是另一个他、啊，对啊，踢踏舞就是还是另一个他、啊。你注意看那 刘家贝的我， 注意看那个脚上肌肉都不太一样的。踢踏刚刚坐下来的时候一直抖脚， 现在这个没有、啊。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 这个不是 放松，等一下我就开始了。 对，现在这个是还在讲康康，跟漫才康康也是不一样。 人格就想要跑出来了这样子、嗯。 他系列分很多。 对，不要再提到铺路康康了，好不好？ 欸、我没有提啊，全世界 我也没有，我 应该要提而已。哦，铺路狂康康就一样是其中的康康的分裂人格而已，不是分身术。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第二个话题，这个小小声讲 什么 ？OK Google 确定我。哎、欸， 这个之前其实已经讨论，有人就是阴谋论一段时间了嘛。 是。 就是 Google 是不是他真的会在确定你？哦，我们现在有工作人员是把手机拿起来准备要把 Google 关掉，对不对？对，但的确有些人会关他的麦克风， 贴自己的荧幕， 对， 避免被监视，贴自己的镜头， 对对，贴荧幕的话就 荧幕看不到， 就看不到， 对， 你就是废掉你的手机， 你就把那个防冲击背贴有没有贴在正面，就看不到了， 好棒哦，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有遇过， 什么？ 就是我手机，就是跟朋友聊聊聊聊聊，然后再拿开手机，然后翻滑一下什么 Facebook 啊，或开一些 Chrome 的光酷的页面来看哦 ，Chrome 的页面来 ，Chrome。 Chrome 的页面 ，C L O C H C， 我知道我在拼它的 ，C L O O R O C H R O M E 啦 ，Chrome。 当我在玩 Chrome 的时候，你们真的很讨厌呢。然后就会出现我刚刚跟朋友聊到的一些商品或者是 keyword。 我也遇过， 不是搜寻的关系， 不 是，只是讲 广告旁边就跑出来， 超怪。我甚至觉得你那一次是你有讲过吗？ 啊什么？ 你跟朋友聊天有讲到那个内容吗？ 有啊， 然后他就冒出来了嘛。 对啊， 超恐怖。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巧合而已。哦， 因为他也还是他在上面写说，因为你刚刚讲到了什么，所以出现这广告。 如果他这样说，我就觉得他很诚实，我安心， 反而接受他了。 对，他今天默默来，就像假设你有一个情侣，然后有个情侣，然后他有一天就送你礼物，然后你根本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什么，他就送你了。那感觉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不会有心有灵犀的浪漫感吗？ 那你对 Google 应该这样子啊？ 哦，你说有心有灵犀的浪漫感嗎 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 你变态了吧？ 我跟 Google 算相爱吧？ 每天晚上 Google OK Google， 嗯 ，OK Google 要睡喽，OK Google 宝贝，你要睡了吗？ 啊，这回你快点去睡好不好？ 但我最毛骨悚然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开了 Facebook， 可以把这些名称讲出来吗？ Facebook， highlight 出来。 嗯，我让 OK Google 可以听得到。 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天哪，他一定有窃听我的，是因为我开了 Facebook， 然后就看别人的发言墙嘛，然后就跑出广告。 发言墙。 发言墙，然后就会有广告掺杂在其中嘛，然后就出现了瑞康诊所。 所以是你下的广告？ 不是。 你有跟 Google 下广告下瑞康诊所？ 我不需要去下一个跟我无关的一个广告，好吗？ 就是我不可能会去搜寻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试一下直接叫他全名嘛，所以只有这个机会才会出现瑞康诊所。 但你没有搜寻到什么燕达的东西吗？ 燕达出奇蛋有， 那是健 达。打错了。 如果有燕达就盗版，大家不要吃好吗？那个巧克力可能有问题好吗？ 巧克力超厚，里面没有玩具的，嗯，所以一颗巧克力 很好、欸、 难过，欺骗小孩。 巧克力很厚哦，对大人来说很好 啊，对啊， 吃饱巧克力啊。 但是我觉得 OK Google 真的是有点恐怖啊，因为我之前是我发现我连没，我记得我根本没有讲过，嗯，我也没有搜寻过，但是它会冒出来一些我很想要买的东西。 比如說， 这就不叫窃听了嘛，连讲都没有讲哎、欸， 你只是欲望很强烈而已 吧？所以很奇怪啊，它一冒出来我就觉得干，这個、我也很想买。它再冒出来一个，我这个我也很有兴趣。 我真的必须说，就是你购物欲比较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 你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买起来不错，虽然我不用到，哎、欸，这个洋装真的看起来真的很不错，虽然我穿不到，哦，这个有脱高的、欸， 洋装也太夸张了， 什么脱高的一下、嗯， 要买个脱高的集中的吗？ 我觉得你一直在塑造我奇怪的人格、欸，你一直让观众觉得看到很多个面相，然后有些是超级变态的洋装癖啊，什么癖啊，暴露癖啊，嗯。 没有啊，没有，我是说你就购物欲很强啊。我说是购物欲怎么延伸？ 没有，你刚刚完全举例的都是在举例一些微博，好不好？ 没有，我只是举例一些你可能不太会用到，但是你又想买的东西。 所以你那时候说明一下，你看到了比如说哪些商品你很想要？ 没有，就像有一阵子我很想买电视，但是其实我只是动了心，我还没有搜寻开始做电视功课，它就冒出来了，而且都是冒那种大特价的哦，我天哪！ 我知道了， 然后你在我看到以后，我就开始搜寻了。 你发自内心的， 我知道为什么了。你是不是想什么东西会讲出来那一种人？ 没有啊， 就以为自己在想，但嘴巴就莫名其妙讲出来。好像要买台电视、欸， 不会， 然后 OK Google 就听到了。 你自己都不自觉。 搜寻电视，然后说， 我没有讲啊，怎么会这样子？ 我跟你说，我们三个人里面，我应该绝对不是这种的。我觉得这两个人几率还比较大一点。 哪有？ 直接把想要的东西讲出来。 我无欲无求的。 我 讲出来，通常就是希望别人给我啊。像康康，我最近有想要一台 iPhone 11这样。 好，他大概应该会跳蛮多 iPhone 11的广告上来给我，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帮你再看看，我帮你挑便宜的。OK，OK，Google。哦，没有， 哦，没有啊，才没有好不好？ 所以你们现在都还是开启着 OK Google 吗？ 开啊，我 OK， 有。 你 OK 什么？ 没有，其实 OK Google 在开车的时候，或 Siri 在开车很方便 啊。对啊， 因为你常要搜寻地址，或是你想要改变你的那个路径，因为我没有 GPS， 基本上无法开车嘛。 是 GPS 断掉，我在国道中就是停下来了。 没有没有 ，GPS 它是要带成 VR， 带成 VR 就开 GPS 的人了、啊，你知道吗？嗯。 好恐怖！ 我只看地图，我不看路况的。 他昨天用俯视图来看他行走路线、啊，他看哦，剩下十公尺，再十公尺左转，再五。 然后我撞到人就说，地图上面没有车啊！ 废话， 这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撞到人？这是你有问题吧？这样 好可怕、哦，你真的赔惨了吧？你这辈子。 可是你想想，你开车的时候讲 OK Google， 它可以帮你放音乐，可以帮你搜寻下一个地址，你不觉得很方便吗？ 可是这就是也恐怖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可以定位你所有的位置。 嗯，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让毛骨悚然。 他的忙碌软， 对，哎、欸，我们今天讲话都有点那个、 喔，我没有怎么发声哦、喔， 没有， 也有我， 也有他， 我没有，你们他们两位哦、喔，我讲，我准备之前我都会开始念绕口令，然后准备像剧场演出一样的、喔，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一下，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钢蛋掉蛋杠，讲五次， 钢蛋钢蛋钢蛋钢蛋钢蛋钢蛋钢蛋钢蛋钢蛋 杠，太快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只听 再一次，我没听清楚，我听力跟不上。 钢弹钢弹钢弹钢弹钢弹钢杠单杠单杠单杠单杠单杠， 谁叫你分开来讲五次啊？ 掉掉掉掉掉。 哦，这样整理术，这是一种绕口令的整理术。 我就期待 整理过之后比较好念。 你今天到结尾前会不会讲错话、嗯？ 没有，我跟你讲，刚聊到哪里？哦，定位。 对，你知道他会寄 mail 给你吗？说你这个月曾经到过哪些地方？ 真的假的？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对，你这个月的足迹，我想说。你这是明晃晃 寄一个 email 说，威胁你吗？ 对对对，威胁你。 他在威胁你吗？我今天是哈利 ，Google 哈利。 我被 Google 入侵了，刚刚那一瞬间。 没有，你不是被 Google 入侵 ，Google 现在语音很好，你是被无敌 CD65 入侵了。 好老， 哎、欸， 很老。 威胁你真的是一个网络用语，你不要把要打的字念出来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让话题无法推进，好吗？ 抱歉， 他是在威胁我，没错啦。感觉上次 他威胁你什么？ 可是他寄这个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 I'm watching you 啊。 对啊， 是啊，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 虽然我常写错字，但我的文学素养是不错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 请问老大哥，这个东西是出自于哪一本文学作品？ 1984。 1984年的作品吗？ 有一部小说叫《1984》， 小说是在讲什么？ 他现在讲，他就要反乌托邦这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世界，我们每次都在离题，你很烦哎，你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好不好？就是一个也不能对共产主义统治到极致的一种国。 1984，我还没出生啊， 你出生了，你就是1984出生， 当年出生的 九月、 哦，我们都知道9月25号大家记得送他生日礼物。 好啦，康康的生日9月25号啦，有时候就要提一下。 笑一下 ，iPhone 12应该出了吧？ 不要脸。 嗯，你到时候真的有人送你，就不要在那边。没有，不是认真的，不要这样哦。我开玩笑，不要这样子。 你好像在模仿谁的感觉？ 我 iPhone 十二的保护壳，这样可以吗？我要求这个就好。 那你自己没有 iPhone 十二，然后人家先送了你保护壳。 重点不是 iPhone 十二啦，重点是 Google 啦。 对，重点 哦，不是你生日哦， 不是啦，9月25。嗯、不是， 还来出来 ？Google 对啊 ，Google 啊，对啊，你这样刷那封信，我也收到，我也怕怕的。 哎、欸，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我被排挤了，是不是？ 你说没有开定位、 嗯？没有，是因为你跑太快了，我跟不上啊，抓不到你。哎、欸， 还是你一直在旋转你的手机，他就抓不那个陀螺仪抓不到位置，你就常这样子，这样。 你不要再当着大家的面，然后把它摔坏，我好怕。 Google， 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事情，你就对我们做奇怪的事情哦，好吗？ 我管你的， 好麻烦哦，好麻烦的事哦。 所以我们需要防备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防备的啊，我活得光明磊落，我要防备什么？ 对啊，你看他 A 片都那样讲，没差吧？ 对啊，没有什么面面人，坦荡荡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你就是要坦荡荡。 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相怨的。 对， 真没有相怨。我跟你讲，把自己弱点露出来的人，就是没有弱点的人， 是吧？ 因为弱点都看得到，所以人家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大家都想攻击你的弱点的时候、哦，你就是一个没什么有攻击价值的人。 就是你的弱点不是被隐藏起来，而是暴露出来了。 对， 你没有什么要被人家爆料的地方。 但是你会藏着一个真正的弱点在里面。也就是说，我有个足迹地图，但是我到某个地方，我就把整个定位关掉，把我手机放在车上。 你要去杀人是不是？ 所以就说，你看我足迹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我怎么可能犯案呢？我平常根本不闪这件事情的。你是不是就得留下真正的秘密来？ 我有很多的人格面向，但是没有犯罪到这个程度的人格面向。那但是阿达有， 我没有犯罪啊。 你有预准备了，我觉得你有准备了。 准备不代表犯罪，准备就只是准备 要去做而已。但是你永远都是留一个阿寿比给自己嘛，就是好做人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你需要去做这个准备啊。你如果哪一天，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要做这个准备？ 我跟你讲， 我平常很敬重，我真的都很敬重你的。 如果是这样， 我不会违逆你。 你听我说，如果是这样， 我不会杀你啊！ 我彻底觉得 Google 应该要监听你这种人。我跟你讲，他监听你这种人之后，你想想看 ，Google 如果可以听到所有人的声音，他就可以听到有人要杀人，而且有人要求救。如果我是 Google， 我是听到哎、欸、有人说救命啊救命啊的时候，我就马上定位他，然后马上帮他报警啊，然后你马上身边就有警车啊。 这好像某一部电影曾经做过类似这样，他就是预先预知你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发生， 哦，我知道， 而去及时阻挡。 汤姆汉克斯演那部吧， 汤姆克鲁斯啊，汤姆克鲁斯， 汤姆克鲁斯演那部，他们两个人真的是 汤姆克鲁斯， 他也终于会讲错，我好开心、啊。 汤姆克鲁斯， 关键 时刻， 报告， 哎、欸，保洁哥，哎、欸， 不是、啊，关键时刻、啊，不是关键报告， 关键报告， 他故意讲错的， 对，但。 我好容易被诱导哦。 没有，是因为我们话题太快了，你有时候抓不到了。哦，对，我有时候也抓不到啊。虽然我没有在抓，但我跟你讲，关键报告这个是众所皆知，这个机制是要被建立的。但我说的 Google 不是，它就像是隐藏版的英雄，你懂吗？你不知道，从来也没有人揭露出 Google 警察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会出现有人救你。 但他听到不代表他会出现啊， 所以他要有这个机制啊，他听到救命啊救命啊定位，然后找警察，然后你要杀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死胖子嘛，我要抓死你这样子。 你是说他们其实默默行善的，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就可以遏制你这种人。 嗯，我这种人， 还是我们现在 预谋犯罪， 还是我们现在试看看。 我预谋犯罪，我连说都不会说啊，我就知道闪避他，你怎么那么傻啦？ 真的越来越恐怖了，这家伙。 还是我们试一下，我们现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帮我打119，帮我打119。哦，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反应很快，这样。我们来看， 没有，就只是小叔隔壁的人而已啊。 他就说：“你还好吗 ？”OK Google， 还好吗 ？OK Google， 哎、欸，我有开啊。OK Google， 救命啊！ 事实证明 ，OK Google 其实根本就没有来窃听我，因为连我们叫他，他都不知道了。 没有，我跟你讲，是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半天，他装傻，他听到了，还哦， 他不能承认这件事， 他就这样。 把它具体的体现出来，好棒！ 我没有在听啊 ，Google 现在是， 我没有在听、啊。 没有，像狗狗犯错的时候会有的行为。 你看旁边， 没有。然后你喊了一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出现，哼 、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服務、 欸？你在叫我吗？我刚刚没有听你讲话。 OK Google， 我想 ，OK Google， 它很准啊，它很准。 你很不会用你的手机是不是？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他没有理我、欸，他显示 超无用哎、欸，这个 奇怪了。 事实显示， 救命救命救命啊！救救我！ 他不太在乎的。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救救我！他、啊、第一个显示的是笑到喷泪，救命啊！救命啊！动物影片哎、欸， 如果是不会来救你的哦，不要对着你的手机求救好不好？他不会来救你的。 我能够仰赖你吗？ 不能啊。你不能，说真的，你不能，不要再做这种不实的幻想，可以吗？回到现实，可以吗？ 好， 你今天是傻子康康是不是？ 不是，我只是觉得他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会觉得很贴心。 你想看你生日的时候，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是他，他突然唱歌，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不是 Go Go Roll 吗？ 好惊悚啊！ 你睡到十二点，午夜十二点都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一戴上耳机，嘟嘟，祝你生日快乐， 很酷吧？很开心吧？ 我觉得好寂寞。 好，哈利画了一个燕达出奇蛋，对， 盗版品， 咬了一个奶嘴， 好好恶心哦！ 刚出生的阿达。 天啊，那个蛋上面圆圆的是霉菌吗？ 你有没有看过鹌鹑蛋啊？那叫做花纹，好不好？很稀有哎、欸。 而且你创造这个蛋壳，基本上是让阿达不准出来，因为他们都尖刺，你知道吗？蛋壳裂痕的地方都尖刺。 破掉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出来的时候渡破长流了、啊， 很恐怖， 很恐怖。 而且陈彦达为什么要嘴巴张开，然后把他舌头吐出来啊？ 那是奶嘴， 他含着奶嘴。 画的很像， 好，画的很不像， 画的像短短的舌头吐出来一样， 好猥亵哦。 嗯，对啊，是蛮猥亵的，大家仔细看一下。好， 哎、欸，刚刚像一次批评我们两个人， 对啊， 我的长相和你的话， 你们刚刚一直把我变成那个铺路狂，把我变成那个， 我们今天都没有讲铺狂，都是你在讲，知道吗？我们完全没有讲。现在是受害者康康吗？我不确定今天是哪一个康康出来、啊。 他交换的好快、 啊。救我！救我 ！OK， 哥哥，救我！有人在欺负我，一直用言语霸凌我，救 我！今天差不多了，是不是？ 差不多啦。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那希望 Google 呢，不要黄标我们，好不好？毕竟我们知道 YouTube 就是属于 Google 的。那 对， 我们对 Google 就是。无限的敬重，祝福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这个事业长长久久。然后我刚买了一台 Pixel 4，所以证明我对 Google 其实是忠心不二的。 趁八折的时候买。 对对，你看你一推出折扣，十二点推出，十二点四十七就看到了。你看我对 Google 有多么多么多么敬重，但是 再多说点好话 了，少切割我们。 这个说想买 iPhone 12的，我就不知道，我不懂怎么会有人想要去买 iPhone 12，这是一种背叛 Google 的行为，我不接受这种 保洁模式出来了，可以收了，可以收，不要嘟嘴。 你用是 Android 吗？ 当然收你， 自己人，自己人。 不好意思，我现在是阿素食，我爱用国货，我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用，不喜欢用国货，一直用国外的东西。 你知道你骂到台湾？大概九成左右的人嘛， 什么了吗？ 就用 iPhone 的人，用 Sony， 用 Samsung、LG， 这有什么？好好，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听我说 ，Sony 也好 ，iPhone 也好 ，ASUS 也好 ，Google 也好，不都是中国做的吗？世界一家嘛。哎、欸，听说中国现在要推那个艺人什么十年的爱国条款，是不是？ 对。 是嘛？对，你要当他们艺人，你就要签十年的。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是 Google 艺人，對我是跟 Google 签的， 那才不是国家，好不好？ 不是吗？ 他不需要你这样子表态，好吗？ 不接近的吗？ 突然掉到了一个很重的话题。 这个段子我倒是这样，这个人哈，不代表本台立场，特别放一个说明卡在这里。 本人不代表本台立场，以后我有个 T 恤，帮我做一下。本人不代表本台立场，超怪。 本人意见不代表本人立场，很冲突， 一直梳理，一直梳理。 我喜欢这个概念，很好。我们来量产化这件事情。 这我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不要相信我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屁。 连我自己我都不相信我自己这样子。哎呦，吓死了我！ 哦，你还相信我？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宝宝吓死宝宝了，这样子超奇怪。 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我们在 Google 里面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呢，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更多消息的话，麻烦在 Google 里面搜寻 Facebook， 然后打上达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团。 是， 以及在这个 Google 的搜寻 Instagram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达康达康。 超怕得罪 Google， 在里面。那所以万事只要在 Google 上可以搜寻到达康达康，里面就有达康的消息。我们所有消息就在 Google。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好棒哦， 是 吗？ 有个狗腿的。